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由于叶成坚没有过硬的证件，徐华找了好几个人都没能够办成去俄罗斯的签证。这样过了两天，1999年5月25日中午，叶成坚带着徐华和阿娟。是阿娟吗？你好吗？叶成坚听的是程娟打来的电话，偷偷的瞟了徐华一眼，赶紧说屋里手提电话的信号不好，走到餐厅的外面去接电话。哼，不就是澳门的那个女人吗？鬼鬼祟祟的，还以为我不知道。徐华撇了撇嘴对阿彪说，夹在这种尴尬之事中的阿彪只能是装聋作哑，低头吃他的饭。好一会儿，叶成坚才从餐厅外面回来。阿彪发现接完电话后的叶成坚脸色非常的不好，他坐下以后只管闷头吃饭。当徐华酸溜溜地说，怎么了？接到他的电话还不高兴啊？叶成坚没有理他，对阿彪说，你结完账以后去买两张火车票，我们晚上走回北京。哟，真听话，一个电话叫你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徐华刚才虽然在阿彪的面前装出叶成坚有几个女人都无所谓的样子，可现在见叶成坚接完程娟的电话后说走就走，还是露出了女人沾酸吃醋的本相。你少废话！叶成坚没好气地斥责道，说着领先站起来走出了餐厅。程娟十多天前在澳门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过了一段时间才确定女儿天生是个兔唇，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豁子。第一次做母亲的程娟面对这种情况又着急又憋气，赶紧给叶成坚打电话，要叶成坚想办法给女儿治疗整容。听到程娟在电话中边哭边诉说，叶成坚的心里的确不好受。他虽然没有想到这很有可能是老天对他的惩罚，但确实涌出某种愧对程娟的内疚之情。他深深地感到程娟为他付出了很多，本来程娟安心做富商侧室的话可以过十分富裕安逸的生活，可为了他如今却不得不担惊受怕。程娟生产时她不在身边陪伴已经让她惭愧，如今女儿又这个样子，作为女儿的父亲她自然不能不管。在电话里，叶成坚温言细语安慰程娟，他要程娟不要着急，对程娟说内地有许多医术高超的大夫一定能治好女儿的天生缺陷。叶成坚让程娟把锁在保险箱内10万美元带到内地这边来，等他回到广州见面以后再商量怎么办。就这样，叶成坚带着阿彪踏上了返回广州的旅途。1999年5月27日上午，叶成坚乘坐的火车抵达湖南省衡阳市。 或许是列车广播员对横山的介绍触动了叶成坚。在火车快要进站的时候，他突然对阿彪说：走，阿彪，我们下车去看看横山。古人云，五月归来不看风，山光尽在五月中。东岳泰山的壮阔雄伟，西岳华山的险峻神奇，北岳衡山的古朴悠远，以及中岳嵩山的沉雄苍茫，也确实能给游人不同的感受。不过相比之下，南岳衡山的秀丽挺拔似乎更具美姿。素有五岳独秀之称的衡山，兼有华山的险、泰山的峻、衡山的幽和嵩山的雄，此外还有一些黄山的秀。郁郁葱葱的林海，傲视南天的石柱，还有散布于山岗树丛中大大小小的寺庙，如著名的南岳大庙、祝生寺、南台寺等等，使得衡山既收自然之曼妙，又许人文之丰厚。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叶成坚并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他在衡山下车，或许是突然的一闪念，也有可能是一种矛盾心态影响下的选择。接到成全的电话以后，听说女儿天生是兔唇，叶成坚情绪激动，当即决定赶回广州。可当他所乘的列车即将进入广东地界时，他又感到潜意识里涌出了一种难言的惶惑，似乎觉得不该急急忙忙地赶回广东，所以突然决定在衡山下车。不过下车以后干什么，是留在那儿不走，还是回头北上西去，那时候的他并没有打定主意。这样下车以后，他在衡山火车站门前广场坐上出租车，直奔南岳镇。听任出租车司机的吹嘘，向南岳大庙驶去的时候，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而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南岳大庙始建于公元725年的唐朝时期，占地面积98500平方米，共九进，气势雄伟的正殿由72根石柱支撑，象征南岳72峰。面对如此恢宏气势的寺庙，叶成坚却失去了在长沙开复寺时的心情。他在大雄宝殿虚应故事地拜了拜佛，没有兴趣再看其他的寺院建筑，就带着阿彪往外走。到了寺院外面，看到一棵巨大的松树底下挂着一个铁嘴无情的牌子，牌子旁边坐着一个50多岁白面无须的男人时，叶成坚才来了一点情绪。看到叶成坚和阿彪向他走来，那个男人并没有主动的招揽生意，只打量了他们一眼就扭过头去了。老先生，今天的生意不怎么好吗？叶成坚主动地跟他打招呼。 我的生意一般都不大好，那个男人淡淡地说。 那您能给我占一卦吗？ 叶成坚问道。 我只测字不占卦。 那个男人似乎并不大热情。 测字也行啊。 叶成坚一贯喜欢找人占卦算命，在南岳大庙这种地方遇到一个自称铁嘴无情的神算子，哪能错过机会呢？这个时候，那个男人才仔细地看了看叶成坚说： 先生，我看你就不要测了， 有时候不测比测要好一些。 这是为什么呀？哼，老先生，你这就怪了，人家是怕没生意，可你倒好，有生意上门还往外推。怎么，怕我不给钱吗？叶成坚却来了兴趣。先生，你看见这牌子了吗？那男人指了指身旁的牌子。我是铁嘴无情，只说我测到的，不说顾客想听的。嗯，我就是想听你测到的呀。这时候的叶成坚更是非得让他给自己测一测字不可了。看到叶成坚执意坚持，那算命的男人才十分无奈似的说， 那好吧先生，我可就放肆了，请您在纸上写一个字，不要想，随便写一个什么字都行。 叶成坚拿起笔，随手写了一个山字。 山仰则高，你这个人从小就心气甚高，一心想出人头地，大富大贵，做事呢往往只求结果而不择手段。 那个测字的男人随即评述道，好，老先生确实高人。叶成坚说着又写了一个火字。 火是越旺越好，但矫枉过正，火旺则盛，盛则易灭，易烧伤身边的人。哎呀，你这个人命带煞星，克父克母克儿女。 嗨，你这丫头会不会说人话？没等测字的男人评述完，站在旁边的阿彪急了，气呼呼地斥责道，阿彪，你别说话好不好？叶成坚制止阿彪后写了一个非字，恭恭敬敬地对测字的男人说，老先生，你的测字的确神验，请再给我测一下未来。那个测字的男人看见叶成坚写出一个非字时，不由得脸色一变，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 哎呀，非即跑，表示你现在想逃避某种东西，一飞冲天，欲物行销。先生啊，还是趁早回头吧。 测字男人的评述很让叶成坚信服，在许多方面，测字的男人也的确是说出了叶成坚的实际情况，如他幼年时就失去了双亲，生个女儿是兔唇，还有心气高，总想发大财，以及现在正潜逃等等，都包容在测字男人的评述之中。而测字男人说他一飞冲天，欲物行销，又使他感到自己能够引起行踪，度过这一劫后再祈求一飞冲天。叶成坚或许是从测字中得到了一点安慰，也许他把那个测字男人所说的趁早回头当作是暗示他赶快回广东去，因而他给了那个测字的男人100块钱，千恩万谢后就带着阿彪离开了南岳大庙，去赶返回广州的火车。1999年5月26号的下午，正在广州调查叶成坚一伙行踪的朱辉接到了刘安成处长从珠海指挥部打来的电话。刘处长给了朱辉一个广州市区的电话号码，要他先放下目前正办的事情，赶紧去调查有关的情况。1999年5月26号的中午，陈华和小秋将他们在上海大厦了解到的关于叶成坚一伙的情况报告指挥部以后， 守在指挥部的刘安成非常的高兴。 好，小伙子，看得不错，叶成坚已经露馅了，看他能跑到哪儿去。对，你们马上往北追，能在北京或者包头把他逮住最好。我们在这边搞清楚有关的情况。 刘安成对着话筒激动地说，如果陈华和小秋在身旁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紧紧地拥抱他们。刘安成放下电话以后，一拍桌子，对吴军说， 哈哈，老吴啊，叶成坚这次跑不掉了。包头、广州、澳门有关线索的人员很可能是叶成坚的同伙，即使不是同伙，也肯定是跟他关系密切的人。真希望小秋和陈华能在北京或包头把他逮住，万一没逮住的话，查清广州和澳门那几个有关线索的情况，也一定能够掌握他的行踪。 沉静的吴军也十分的兴奋，他点上一支烟后狠狠地吸了一口，说，事情是逐渐的明朗化了，形势越来越好。哎，刘处长，你看是不是报告梁副厅长以后，将情况通知澳门司警，请他们查证那边有关的线索，让留在广州的朱辉搞清楚广州的有关线索，然后再决定咱们进一步的行动。 好的，就这么办。 你现在向梁副厅长报告，我来通知朱辉。刘安成说着拿起了电话。在广州，朱辉很快就查到叶成坚在上海就与广州联系的有关人员名叫程明，家住广州市芳村区河湾街12号。程明这段时间刚好正在广州。29岁的程明中学毕业以后一直不是很顺，他打过工也做过生意，但总是磕磕绊绊的，没赚的什么大钱，使他心里头感到挺憋气。他妹妹程娟和叶成坚同居以后，叶成坚拿出了一笔钱，跟他合伙在广西桂林市开了一家歌厅，交给他经营管理。这样他才有了一点成功的感觉。刚开业的时候生意还算红火，10多间包房，每天晚上至少也能够租出去7、8间，每间包房的租金为168元，再加上客人消费的酒水以及小姐小费的提成，还有大厅的门票，收入的确可观。可是最近这几个月却每况愈下，真有一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萧条感。用不着很认真的调查，程明猜得到准是街对面那家红灯笼歌厅的老板在搞鬼。程明和叶成坚合资的歌厅开业以后，由于装修别开生面，招聘的小姐也比较的新鲜娇艳，因而拉走了不少原先总是光顾红灯笼歌厅的客人。敢在闹市开歌厅，生意一直红红火火而安然无事的人，自然绝非等闲之辈。红灯笼歌厅的老板哪能容忍别人抢走他的生意，也就是从他的口袋里掏钱呢？这样当成名歌厅的生意正越来越旺的时候，麻烦开始3天2头地找上他的门来。卫生、消防、治安部门的检查，只要应付得当，措施有力，该花钱时舍得花钱，问题还不是很大。最让成名难以应付的是有人不断地故意在他的歌厅里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有一次甚至连他也挨了打。 那天晚上，程明正在他的办公室一边算账，一边暗暗地祈求今天晚上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大厅的侍应小姐阿英慌慌张张地推门进来，神情惶恐地对他说：“ 程经理，不好了，大厅里又打起来了。” 怕下雨，偏偏听到了阵阵雷声。程明接到报告以后，既生气又有点害怕，他狠狠地骂了一句“丢你妈”，然后无可奈何地起身下楼。下楼以后，程明看到大厅里是一片狼藉，桌子椅子东倒西歪，满地是玻璃酒杯碎片，七八个二三十岁的男人分作两拨，正打得不亦乐乎。看到这种情形，程明知道非报警不可了。可当他正准备转身上楼去打电话的时候，有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朝他飞身扑来，一拳就将他打翻在地。无疑，这一次是有意冲着他来的。歌厅中打架斗殴三次两次，客人还能忍受，七次八次以后，客人觉得缺少安全感，慢慢的就不再到这种地方玩了。程明感到桂林的歌厅已经很难干下去，这次回广州就是想找叶成坚讨个主意，问叶成坚有没有办法把红灯笼歌厅的老板搞定。5月27号的下午，头天晚上跟几个朋友玩了一整夜麻将的程明正在家里头蒙头大睡，接到了居委会主任欧大妈打来的电话。欧大妈对他说，最近居民楼增容改电线，要他去居委会一趟交点钱。程明磨磨蹭蹭地下楼，走到居委会的时候，见到的不是居委会主任欧大妈，而是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的侦查员朱辉。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朱辉接受任务以后非常认真地考虑过用什么方式找程明。程明本人没有明显的犯罪嫌疑，如果通过公安机关，如广州市公安局方村分局或者河湾派出所去找他，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从而使抓捕叶成坚更加困难。想来想去，朱辉决定请居委会的主任欧大妈出面，这样显得平常一些。程明进屋的时候，目光锐利的朱辉已经将他打量了一遍，暗暗确定这是一个意志并不十分坚强，容易受他人影响和左右的人。让程明坐下以后，朱辉单刀直入说：我是公安局的，请欧大妈叫你来一趟，是想找你了解一点叶成坚的情况。叶成坚？我很久没见到他了。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程明脱口说道。程明承认认识叶成坚，周辉的心里是暗暗的高兴，觉得这就好办了。不容程明再有时间仔细的思考，周辉紧接着问道：叶成坚和你是什么关系？你和他是从什么时候认识并开始来往的？在一起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哦，他是我妹妹的丈夫，他们去年四月回广州结婚，我才第一次见到过叶成坚。我和他还算谈得来，就一起合资在广西桂林市开了一家歌厅。他出了20万元资金，是大股东，我帮他管理。这时候的程明还显得很坦然。那叶成坚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朱辉继续问道。程明说：听我妹妹说，他在澳门做生意，是个富商。他的生意是抢劫、绑架、勒索，你知道吗？朱辉开始进入主题。不知道，那可能吗？哎呀，不可能吧，他是富商，有的是钱，怎么还去抢劫啊？听到朱辉说叶成坚干的是抢劫绑架的买卖，程明有点紧张，强辩说：不是可能，而是事实。他可能是有钱，但那些钱都是抢来的。我们不仅已经掌握他在澳门多次抢劫犯罪的确凿证据，而且知道他已经逃到了内地。前几天还给你打过电话，他跟你说什么了？朱辉趁程明精神紧张、情绪波动的时候提出了关键的问题。我是接到过他的电话，可并不知道他在澳门都干了一些什么呀。他打电话给我是，也只是问问桂林市歌厅的事儿。我程明已经紧张的有点语无伦次。 啊，你是聪明人，事情的好坏轻重应该分得清。策划抢劫和动手抢劫是犯罪，知情不举报也同样是犯罪。你好好想想吧，政策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我多说。叶成坚肯定是跑不掉了。 知道情况说和不说，早说或者迟说，处理时是不一样的啊。不过你得记住，叶成坚给过你20万块开歌厅，那些钱可都是抢来的赃款。朱辉对程明说话的语气很平和，但是在程明听来却如雷霆千钧。这个时候，程明的脑门上涌出了豆点大的汗珠，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朱辉看出他的心理冲突十分的激烈，正处在犹豫之中，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就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对程明说：“啊，如果你现在不想说，要不就先回去，回去想清楚了，再找我。”程明抬起头看了看朱辉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那天叶成坚给我打电话，说我妹妹生的女儿是个天生的兔唇，他要我妈妈去澳门照看孩子，让我妹妹回广州来商量带孩子到什么地方医治。 嗯，是得抓紧给孩子治疗，小时候医治可能比长大了容易得多呀。” 朱辉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叶成坚和程娟会面是一个抓捕叶成坚的大好机会，可表面上他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那你妹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就这一两天吧。” 程明回答说。朱辉觉得程明提供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应该马上报告指挥部。安置好程明以后，赶紧给刘安成处长打电话，向他报告程娟这两天就要从澳门回广州跟叶成坚会面的情报。1999年5月29日，珠海下起了瓢泼大雨，路上行人稀少，停在珠海市拱北海关门前广场的车辆却比往常多了一些。5月27日，朱辉从程明那儿了解到程娟这两天就要到广州跟叶成坚会面以后，专案办公室当即做了相应的布置。由于澳门离广州只有2-3个小时的车程，因而程娟从拱北海关过珠海去广州的可能性最大。这几天一直有侦查员在海关守候着程娟的到来。上午11点25分，待在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里的张志和小鹏接到守在海关出口处的同伴的电话，说有2位女客人，都是20-30岁的年纪，身高1米6左右，稍高那个穿浅蓝色套裙戴近视眼镜，另一个穿淡黄色灯芯绒衬衫和牛仔裤，头上扎着一块酱色纱巾，马上就出来，要他们注意接待。五月天珠海这地方扎纱巾的年轻女性并不多，应该比较好辨认。果然，他们接到电话刚过了一会儿，就看到同伴在电话中描述的那2位女人走出了海关大门。穿浅蓝色套裙、戴近视眼镜的那个年纪略大一点，又那2位女人走出了海关大门。穿浅蓝色套裙、戴近视眼镜的那个年纪略大一点，有31-32岁的样子。年轻那个25-26岁，脸色不大好，像是刚刚病过了一场似的。年轻的那个正是程娟，刚生完孩子不到20天。孩子又是那个样子，他的脸色自然好不了。看到他们上了一辆蓝色的丰田越野吉普车，张志当即要通了指挥部的电话，报告说客人一到，是2位年轻女性，他们上了一辆蓝色的丰田越野吉普车，车牌号47213，我正在向他们靠近。 然后他启动自己的汽车，慢慢地往他们那辆车靠。靠近一点时，张志发现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挂的竟然是武警的车牌。他赶紧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指挥部。守在指挥部的吴军听到报告以后，没有丝毫的犹豫，命令张志不要管是哪个单位的车，也不要管开车的都是什么人，先紧紧地把他们盯住再说。虽然正下着大雨，珠海市街道上的车辆却并不少。或许是因为挂着武警的车牌，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还没出珠海市区时就开得比较猛，不顾雨天路滑，车辆拥挤，有一点空隙就连连的超车，一个劲儿的往前开。这可就苦了张志，要是按张志开车的技术加大一点油门，左闪右闪追上他并不成问题。可是出于秘密跟踪的需要，他开的是一辆便车，没有挂公安的车牌，更不敢开警灯，甚至于不敢过于的接近。正是因为害怕暴露，到广珠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张志只得规规矩矩地排队等候。而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利用军警车道畅通无阻的优势，嗖的一声飞快地过了收费站。等张志交完了高速公路通行费，过了交费站时，早已经见不到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的影子了。吴局长吗？我是张志，过高速公路交费站时丢失客人。以前很少吃过这种亏的张志十分的懊丧，可是又无可奈何，只得向指挥部的吴军报告。没事，他们跑不掉，我们早防着他们这一手了，你们继续往前走，随时等候命令。吴军安慰着说道。吴军的话并非只是空洞的安慰，他接到张志的电话以后，立即拨通了另一个电话，命令说，朱刚吗？有一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正在向你们开来，武警车牌，车牌号47213，车上有两位女客人，赶紧盯住他们。这个时候，朱刚和另一个同伴正守在广州高速公路中山路段的路口。接到吴军的电话以后，仅仅过了十多分钟，朱刚他们就发现了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正往他们这边开过来。报告指挥部，他们已经接到客人以后，朱刚启动汽车，紧紧盯住了那辆蓝色的丰田越野吉普车。车很快就到了番禺市。朱刚他们发现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停在了彩虹大酒店的门口，有两个年轻女人下车以后走进了彩虹大酒店。正当朱刚他们为跟不跟进酒店而犹豫的时候，只过了20分钟左右，那两个年轻的女人已经从酒店中出来了，只是她们全都换了一身服装。戴近视眼镜、年纪稍大的那个女人这时候换上了一套浅灰色的夏季西服，而程娟则换上了一套棕色的休闲装。他们招手要了一辆出租车，很快就出了番禺市，往广州开去。朱刚一边紧紧地盯住了那辆出租车往前开，一边拿起电话把程娟和另一个女人换成出租车的情况以及出租车的颜色和车牌号报告给了指挥部。下午2点46分，朱刚他们跟踪程娟乘坐的出租车来到了广州市海珠区河西路游泳池旁边的停车场。他们看到那两个女人下车以后，当即上了一辆早已等在那里的黑色皇冠280小轿车。事后知道， 驾驶那辆黑色皇冠280小轿车接程娟的是朱新佩。朱新佩5月16日在韶光跟叶成坚分手以后，一个人去了云南省的宝安市。或许是过惯了烦闹大都市的生活，朱新佩在宝安他老婆的娘家过得不大愉快。5月22日离开了云南，刚回到广州不久。1999年5月27号的下午，叶成坚和阿彪离开南岳大庙以后，赶上了另一趟北京至广州的特快列车。他们于5月28日早上回到了广州。跟往常一样，叶成坚没有在广州住，而是住的离广州只有几十公里的花都市。从性格上说，叶成坚是一个比较自信也相当固执的人，他许多习惯往往很难改变。他每次来广州都住在花都，就是一种习惯。这除了感情的因素之外，无疑也有他自己的安全试点的考虑。他觉得自己小时候在花都遇到过贵人，在他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时候，正是在花都那个算命的老头让他加入流浪的小团伙，使他获得了一个安身之地。这十多年他到花都来，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而且在别的地方出了麻烦以后，只要到了花都，一切都会消解于无形。为此，在叶成坚的心目中，安身之地。这十多年他到花都来，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而且在别的地方出了麻烦以后，只要到了花都，一切都会消解于无形。为此，在叶成坚的心目中，一直认为花都是他命定的风水宝地。他自然希望这块风水宝地，这一次仍然能够给他带来运气。叶成坚到了花都以后，觉得一切都跟以往没什么两样。饭菜还是那么可口，酒店的管理人员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更是进一步坚定了花都是他的风水宝地的想法。早已经习惯了一大群的马仔围在自己身边前呼后拥的叶成坚，从5月22号由上海飞北京赴包头开始，六七天来身边只有阿彪一个马仔跟着忙前忙后，似乎又回到了80年代初在香港刚出道时形单影只的模样，这让叶成坚的心里头感到很不舒服。这样，当他觉得风头似乎已经快要过去时，就暗暗的策划，准备通知其他的马仔到花都来会合。结果，他只找到了刚从云南回到广州不久的朱新佩，其他的人不是电话没打通，就是找不到电话号码。接到叶成坚的电话以后，去云南花光了钱，回到家里正感到闷得慌的朱新佩，当即就赶到花都跟叶成坚会合。第二天刚好成娟要从澳门到广州来，叶成坚就让朱新佩开他买给徐华的那辆黑色皇冠280小轿车去河西路游泳池旁边的停车场，把程娟接到花都来。朱新佩接到程娟以后，按照叶成坚事先的吩咐，没有马上去花都，而是把车开到离珠江铁道桥不远的南海明珠酒店。这个时候和小秋一起去湖北省石首市华家荡镇调查李新文的王勇，也已经带了几个侦查员赶到南海明珠酒店，和一直跟踪程娟的朱刚会合了。5月23号，王勇接到刘安成处长 撤销监控李新文老家的命令之后，从武汉乘飞机回到了广州，第二天就赶到澳门。在澳门司警有关部门的积极协助下，王勇找到了不少叶成坚的资料，进一步了解到叶成坚这个团伙在澳门的众多犯罪事实。专案办公室任命王勇为这次缉捕叶成坚的前线指挥。王勇赶到南海明珠酒店以后，听完朱刚跟踪程娟的情况汇报，当即将缉捕小组的同伴们召到了一起，对他们说，叶成坚是一个非常狡猾凶残的家伙，他老婆赶到这里有可能是想跟他会面，但也有可能是故意的招摇一下，看我们有没有反应。我们必须搞清楚叶成坚在不在这儿，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叶成坚30多岁，身高1米73左右，瘦长脸，面白，最明显的特征是左脸颊上有一颗小手指大的黑痣。发现他以后马上通知我，绝对不能够单独行动，以免打草惊蛇。果然不出王勇所料，叶成坚并没有在南海明珠酒店出现。在王勇的指挥下，侦查员们悄悄地封锁了南海明珠酒店的几个出口。进酒店侦查的小冯和小宁发现程娟他们并没有开房间，进酒店以后一直待在餐厅里，有个男人陪程娟他们吃饭，但那个男人只有20多岁，并且脸上没有黑痣，肯定不是叶成坚。一个多小时以后，王勇他们看见那个20多岁的男人陪同程娟和另外两个女人从酒店大门出来，那两个女人有一个30岁左右，戴近视眼镜，另一个23、24岁，微胖，好像怀着孕。他们一伙4个人上了那辆黑色皇冠280小轿车，缓缓地驶离南海明珠酒店。王勇暗暗地想到，这一次该是去找叶成坚了。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心，为了防备叶成坚玩花招，王勇让小冯和小宁留在南海明珠酒店，看叶成坚会不会一个人藏在那里，然后才下令让其他的同伴启动汽车，跟上那辆黑色皇冠280。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